师班现实，就想起当年我也在参加师班的时候，我跟肖正的姐姐姐夫那时候一起在师班，然后他姐夫彭洞平是我们师班指挥。那所以我信主以后第一个侍奉就是参加师班，从此以后哇，我很喜欢唱诗啊。所以呢年纪轻的时候记忆力比较好，所以所有的诗歌 tenor 我都记得，所以你只要唱传统诗歌我立刻和音 channel 就出来了，我都记得那个调子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所以真的有些诗歌你会从心里会涌出来哈。待会儿我们今天就会讲到，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真的会有一种不但是口唱心和，诗当颂词灵歌不同的诗歌了哈。所以虽然年纪不小了，我还有一个梦，当我老婆被半夜骂，我说不要做梦了。不，我老婆的确跟我说，哎呀不务正业。我是还有一个梦，将来搞不好搞不好我会编一个诗歌集，然后那个诗歌集名字都想好了，就是诗当颂词灵歌，已经有一本诗歌集的口唱心和嘛，续集倒回来诗当颂词灵歌。那其中呢就包含什么呢？150篇能唱的诗篇，我们诗篇150篇哈，我现在收集了所有的乐谱，大概只有100篇诗篇有，有的诗篇23篇，有很多种调子，7、8种调子，各国的调子都有，但有的诗篇就没有，所以有50篇左右的诗篇没有调子，没有人用诗篇的歌词来谱一个曲子啊，所以呢还要等啊等啊，也许要再收集。当然等啊等啊等不及了，或者说有一些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最后我自己编了一首。当然我的音乐没那么好哈，可以要自己作曲，没办法要用一首什么古典音乐的这个 melody 哈调子，然后配歌词，然后就配了一首歌。那首歌呢是在西方国家，在美国很有名的一条歌，那条歌通常都是在丧礼时候唱的。有条歌叫 Going Home， 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Going home, going home, I am going home。其实那是一个歌剧里面的调子，所以那是没有歌词的哈，是歌剧的 melody。然后这个 Going home 这个歌词也是人家配进去了，并不是他原来作曲的家就有的。那我小的时候1950年代有一首电影，黑白电影已经很少很少能看见，也许我们中间老一点的台湾的背景或许你会知道一套电影。那个电影呢是以香港吊颈岭，香港吊颈岭是什么呢？国共内战的时候很多难民几十万人逃到香港，他在一个吊颈岭就变成难民营，香港政府把这些难民通通没有国籍的没有什么都放在那里，那以那个为背景有个电影，电影的名字叫《恋故乡》，它主题曲就是用这个调子，叫《恋故乡》。恋故乡，恋故乡，故乡真可爱。电影最后，难民营被火烧了，因为它里面有内乱，有左派的那些人，有什么的，然后就火烧了，然后。几个人就坐在堤防边，就眼看自己的家园烧掉了，那自己在中国那边的家园没回得去了，这边住的一个临时的难民屋也烧掉了。然后那个电影的演员叫做王颖，一个很老牌的老先生，然后就他坐在那里，我印象非常深刻，那种国共内战逃出来的难民，然后现在的战时的避难所也烧掉了，然后那种心情啊，我就想起诗篇137篇，那首流浪者之歌，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所以我用那个哈，因为这个情景很相似嘛，所以就编了一首歌。恋故乡思西安，眼泪流滴滴，巴比伦大河边，青瓜柳树梢。 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好惨哦，人就那个恋故乡。当然最后是提到说他想念回到他的耶路撒冷嘛，啊，但是江郎才尽，只编了一首，没了，那还有五十首怎么办呢？不知道。所以师母说，哎，别搞这个东西，好，准备圣经。所以乖乖的偷偷的，好。所以呢，真的，诗篇有很，当然诗篇没有的那些诗篇大部分都是属于哀歌类的，哀伤的哀歌哈。那哀歌其实是在患难的时候然后哭诉无门，你知道吧，哀歌。那其实哀歌也是一个，虽然是很沉重，你知道所有的诗篇的哀歌到最后的结束都变成赞美，开头是哀歌，主啊你在哪里，还要等多久呢，为什么我的祷告你没有回应呢，主啊你在哪里呢，都这样开始了。讲诗篇四十二篇也是，可到最后的结束，我要到我的神那里，他要向我扬脸，我的心啊为何在我里面忧闷，我应当欢喜，应当向他扬脸等等。所以所有的哀歌最后结束都是以颂赞结束，而不是一直忧伤的。可是哀歌比较少好像有乐谱可以配合，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谈什么呢，我说这个经节的次序我不是完全按照次序哈，所以讲到属灵生命的一个更新，是主要是以弗所书第五章。那第五章的后面部分早上已经提到家庭生活的哈，那这边是提到属灵生命里面的一些方方面面，在可以说是从内在到外面的各种的属灵生命的一些更新。那我们谈过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更新，我们谈过在家庭生活的更新，那这边是提到个人属灵生命里面的一些事情，一些提醒。那明天早上我们谈到教会的侍奉，明天也会提到最后属灵的征战，大概是这样。好，我们翻开你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那我们一段一段的来分享，所以不必全部读完，读一段我们讲一段，读一段讲一段。第一段是第三节到第七节，第三节到第七节，一样用起音的方式来念哈。第三节，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因为你们确实地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好，先念到这里，第八节以后待会再念。这篇提到一样哈，跟前面提到言语一样，有一些负面的警告，不要做什么，然后要做什么。他这边首先提到一个负面的警告，他说淫词妄语，任何一切不合圣徒体统的事情你都要弃绝，不要做。今天有些基督徒是说圣经上有什么地方说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为什么不可以？我觉得基督徒哈，你的这个格调要高一点，不能说为什么不可以，什么地方说不可以，那没有说不可以都可以，不能这样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要求是高的，什么叫做合乎圣徒体统？圣徒体统，圣徒很多事情，你想圣徒可以做这种事吗？所以有些事情你自己想想，如果叫做圣徒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呢？不过圣徒不是圣人，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什么叫圣人，基督徒我们是都是圣徒但不是圣人。有一次我去一个营地，像这样的营地啊，那个洗手间那个营地也是个浸信会的营地，不过没有这么漂亮，我们住的是像旅馆级的哈，它的就是比较 cabin。 它的洗手间呢就挂了一个标语啊，那以前我家里的时候啊，我洗手间也挂了一些标语，什么标语呢，就是月历嘛，月历时间过了把下面月历切掉，上面就是有国画还有经文嘛。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厕所就挂了一个，很多人上过厕所都赞叹不已，赞叹师母真会挑圣经啊，这节圣经真是非常适合放在厕所的。 如果我们来一个猜谜啊、哦，猜谜，你想哪一节圣经可以放在挂在厕所里的？哪有一节圣经写要写给厕所的呢？哎，师母呢？我问他你怎么想到这节圣经挂在那儿的？他说他只是随意的就一摆，还没有想过的哈。都有圣灵感动嘛。马太福音，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说上厕所的人都是带着劳苦重担的，哗冲下去以后，哎呀，这一节圣经真是适合放在厕所里。下次你记得有找到这段圣经，赶快挂在你厕所里。然后我在那个美国的那个营地里面，他挂了一个东西，不是经文，但那段话呢有意思，有意思，是有一个很准确的，但有很深刻的一个属灵的含义，或者说属灵真理。它是英文的嘛，哈？它怎么说呢 ？We are not the sinner trying to be the saint. We are saint but trying not to sin. 那像一个绕口令哈。We are not the sinner. 我们不是一个罪人 trying to be the saint. 一个定冠词 the saint S 是大写的。我们不是想做圣人的罪人 the saint。下次你的名片，如果你是被封成圣人的话，名片就是 Saint so and so， 什么圣马可、圣什么什么的。我们不是想要做圣人的罪人 ，We are saint， 那个 S 是小写的，而且是复数的。我们是圣徒 ，We are saint， but trying not to sin。我们已经是圣徒，但是期望靠主的恩典，不会再犯罪。That's the point。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努力要成为圣人，将来有一天我死的时候，我的墓碑上都是 Saint so and so， 那叫做什么呢？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不是立志行善，我们也不可能，这个第一天晚上就说了以弗所书第二章嘛，没有可以夸口的。我们不是靠着做什么然后哦，再是被神称为义的，因信称义的。但我们已经是圣徒，被神分别为圣，因为我蒙恩了以后就被神分别出来，我穿上一个新人的衣服，我的身份是不一样的，我已经是圣徒，虽然不是圣人。我既然身份是圣徒，我所行所为应该像个圣徒，所以竭力的希望不要再犯罪嘛，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 We are saint but trying not to sin， 但我们不是 sinner trying to be the saint。第一种情况下 sinner trying to be the saint， 你就会逼自己要做得好，万一你做得稍微比别人好一点，你就开始骄傲。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就这样子啊，对不对？以自己的善为夸口，这是不对的。但是呢，因为是圣徒，所以有一些不合这个身份的事情你是不能做的。就是说你自己想想一下，有些事情可以做吗？有些话你可以说吗？而不必说别人告诉你白纸黑字，好像定出一堆的规条，说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你自己心里就知道。所以保罗列了一堆的一些话语方面的事情，有一些事情他都连提都不能提，要常常的感谢神啊，但是不能有贪心，不能有淫乱的事情，不能有这个，不能有这个。所以第一个，你要远离恶事。另外他提到什么呢？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神是轻慢不得的。我刚刚只是练到第五节就结束了。第六节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取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虚浮的话，有的时候一些基督徒呢会自欺欺人。那你要知道圣经上的形容我们的神是什么？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忌邪，中文翻译成忌邪，其实英文就是 jealous， 嫉妒。所以弟兄姐妹，尤其姐妹们，如果你老公在外面偷偷养个小三，你会很嫉妒，对不对？我告诉你，这是神圣的嫉妒，该嫉妒。你别太宽宏大量，哎呀，我老公爱太多了，爱我一个不够，他要爱好多，到处博爱。我们的上帝就是 jealous， 他是嫉妒的，所以不许你拜偶像。那 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没有小三的、啊，没有小三的。你别琼瑶小说看多了，觉得哎呀好美哦，怎么怎么宽宏大量，没有。基督徒就应该跟神一样，神是忌邪的神，他不容许我们对神的那种敬拜被分一点点给任何一个偶像，给任何一个神。一样，妻子不容许她丈夫的爱分任何一点点给任何一个女人，这是合乎圣经的，这是圣洁的嫉妒，应该要嫉妒。如果你宽宏大量，我告诉你，那不是圣徒的品格。圣徒的品格就是忌邪的，就是 jealous， 嫉妒的好。别担心说，哎呦，我这个太小心眼了，好嫉妒哦，我老公怎么样，就好像那个，没有，你就跟神一样的，嫉妒，应该要嫉妒。那这边就提到，不要自欺欺人，什么意思？有一些人自己在罪恶之中，被虚浮的话，自欺欺人，就是你自己安慰自己，或者别人的安慰你。我曾听到这样一个事情，我倒没有查证，不过我相信大概不会错的。我们知道韩国的最大的教会赵永基的教会，对不对？他出了事儿了，贪污3000万美金，然后被韩国政府判刑5年，说他太老了，怎么样就不关了，就缓刑在家里。好，他也没有否认，他没否认说我没有贪钱，他承认说我犯罪了，不过他自己公开宣布是这样说，他说总而言之上帝对我说了，赵永基没关系，你会上天堂的，所以虽然我贪污3000万，上帝跟我说我还是会保送天堂。我说这叫做自欺欺人，我没有说你的罪不能蒙赦免，可是这个话的口气我就觉得不太像一个认罪悔改的人了。认罪悔改会这样讲说，虽然我犯了罪了，不过没关系，天堂还是去的。就凭你这句话，我就觉得你有真诚的认罪悔改吗？大卫犯的罪，你现在写诗篇51篇怎么写的？主啊，求不要求你从我收回你的圣灵，重新赐给我一个好像悔改的心，使我能够欢喜跳跃，对不对？他生怕失去神的恩典呢。大卫何许人呢、啊？他犯了罪了，他这种态度是真正的谦卑认罪悔改。如果任何一个人犯了罪，说我是犯了罪了，是对不起啊，犯了罪了，不过上帝说没事。这个话我觉得你像是一个认罪悔改人说出来的话吗？我觉得这就有点虚浮，你自我安慰啊。那我就说的，你对你自己有太多的信心，你对于撒旦魔鬼的作为好像你完全没有提防，你对你自己的罪如何严重的不但是影响着你自己的得救，甚至影响到神的荣耀。大卫犯罪的时候，你知道让他最伤心的是什么？拿单说了一句话，你不至于死，耶和华饶恕你的罪，但你要知道因为你做了这件事，耶和华的名在外邦中受羞辱。因为你是一个大卫王，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一个人，你会做出这种事情，淫乱加上借刀杀人，这一传出去，耶和华的名在外邦当被耻笑，你知道吗？我想这是大卫一生最痛苦的事情，耶和华的名因他受羞辱。这个不是他认罪悔改然后他能得救上天堂，就哦，那没事，我可以上天堂就好了，其他我都不管。神的名因他受羞辱，这是对他这个爱主的人来讲他一生的痛苦。所以圣经当中有很多东西叙述的方式不是用很直接的方式，但是用间接的方式，用叙述文，用故事的方式来表达。大卫为他的罪付出惨痛的代价，而惨痛的代价是他自己宣告的。先知拿单很聪明，他就说哎，有个穷光蛋，一个有钱的人，有钱的人牛羊无数，穷光蛋只有一只小羊羔抱在怀里跟他睡觉的。结果那天有钱人要请客，他去牛羊无数，不去拿牛羊，就拿这个穷人家唯一的羊羔拿来杀了宰了宴客。他问大卫，你做审判官该怎么判呢？大卫很生气啊，这个人牛羊这么多，不杀自己牛羊去宴客，怎么拿这个穷人家唯一的羊羔呢？ 他要还他四倍。拿单就说，大卫啊，你就是那个有钱的财主，你非病无数，你为什么把乌利亚唯一的妻子占为己有？你该当何罪啊你啊。他自己宣判了四倍。大卫一生有四个儿子死于淫乱，四个儿子，三个是在他眼前死的，只有最后一个是他死后才死的。而且他家里排行从老大开始，只有老二，老二的妈亚比该是一个智慧的女子，所以他那个儿子活了，但没有说说他的事情。老大暗嫩，强奸自己的妹妹，同父异母的妹妹，所以呢，后来被他弟弟亚沙龙老三杀了。这是大卫生前就知道了。亚沙龙叛变，杀了。另外一个，他跟八十八通奸的时候生的那个孩子，大卫禁食祷告几天死了。所以大卫亲眼看见自己三个儿子死在他的眼前。第四个是大卫死了以后老四，所以你看，老大、老三、老四全死了，只有老二活着，但老二也没有做王啊。所以到老三亚撒龙死的时候，大卫非常的痛苦，打胜仗了，这个逆子被杀了，就还在城墙上哭：“我儿亚撒龙，我儿亚撒龙啊，我巴不得替你死。”那个元帅约押非常生气啊，他上去跟大卫说：“你怎么了？我不杀了你的逆子啊，保住你的王位，结果呢，你哭成这个样子，那好像我们都该死了，那我们都死了你就快乐了，你儿子活着了，我儿子把你杀了你快乐，你搞什么脸？你今天不去下去慰问三军，我告诉你，今天有个叛变比你儿子叛变你还有厉害。”大卫只好眼泪一抹下去慰问三军。他哭什么呀？为什么哭亚撒龙？亚撒龙要杀他，而且亚撒龙公然的羞辱他的父亲大卫。当他进了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城里面大留下几个妃嫔看守皇宫的，他搭一个帐篷在皇宫顶上，公然在所有百姓面前，他与他的妃嫔同寝，这是对父亲最大的羞辱。你把父亲的妻妾公然在众人面前跟他发生关系，这是什么呀？这种人不该死吗？老早就该死一百回了。可大卫哭哭哭，你哭什么哭啊？大卫想起自己的罪，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你自己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大儿子强奸妹妹的时候，大卫很生气，但只有生气，什么也没做，没处罚。所以亚撒龙觉得，我的妹妹被强奸了，大卫我的父亲就这样放过我大哥，没事，好，他不做我来做，他亲自报复，就把大哥杀了。所以整个一连串的悲剧就是因为大卫犯罪，然后自己犯的罪你就不能摆起好像道德脸孔去惩罚儿子，而且众人罪恶就越来越厉害，罪恶完了。所以啊，圣经没有直接的讲，但是所有的叙述的故事你都可以看得够清楚的了。所以有些人觉得旧约的神好像容许一夫多妻，旧约一夫多妻很多嘛，雅各也有什么也有，所以觉得旧约好像神容许一夫多妻，新约好像不可以。其实啊，你是不会读圣经，你好好读圣经，旧约人物只要是多超过一个老婆的都不得好死，我告诉你。还要讲说不可以一夫多妻，他没这样讲。雅各两个妻两个妾，你幸福吗？哼，幸福，他回家睡到哪个房间都不能做决定。哎，这个第一个太太是利亚，第二个是他妹妹拉杰，他喜欢拉杰不喜欢利亚。然后呢，这个利亚呢虽然不喜欢，拼命生，跟生小猪一样，一生六个，一堆啊，一堆六个。他喜欢拉杰，拉杰一个子儿都蹦不出来，那拉杰也很急啊，怎么神就不让我生儿子呢？甚至跟雅各发脾气，雅各说，这我又不是送子娘娘，送子娘娘是神，所以你跟我哭跟我闹什么关系啊。哎，有一天 利亚的大儿子叫刘辩去采了一朵花，我们圣经上用给他一个名字，其实一般我们叫做曼陀罗。曼陀罗这种花呢是在印度很有名的，是一种怎么讲，可以做春药的，这是一种可以诱发情欲的一种叫曼陀罗的花，在以色列有。哎，拉杰看到了就说，哎，这个花给我。那因为雅各喜欢拉杰，所以一直跟拉杰睡，虽然一直睡，再怎么睡也生不出一个子儿了。他不跟利亚睡了。那利亚的儿子拿着一朵曼陀罗的花，拉杰说把这个花给我。利亚说你跟我抢老公，还跟我抢我儿子的花。后来拉杰说好了好了好了，今天晚上让雅各到你房间去睡。好了，很累的狗，雅各回家了。你知道什么狗会很累啊？你们家养的狗肯定不累。什么狗会累啊？牧羊犬。我在新西兰去看过牧场，我们去参观，他那个牧羊犬啊，我赶羊，我超级厉害，而且那个农场场主还很骄傲的炫给我们看，我这只狗跟别人不一样，会赶羊，但不会叫，啊？我们怎么赶羊？你想想看，狗赶羊，大家都一直叫叫叫叫叫，那羊吓了就跑，对吧？哎，不叫的。他就示范给我们看，我也是大开眼界。我们在参观，他吹口哨，咻一吹，那狗就咻就喷出去，赶羊了。他不叫的，他到每只羊面前一蹲，然后龇牙咧嘴，那个犬齿咯呀。那羊啊，我要懂了，为什么叫牧羊人？所有的羊啊都有近视眼，没有一只羊高瞻远瞩，站在高高的山岗上，那边有美好的草原，去吧，没有，他都近视眼看不见。每只羊都只知道眼前的一根草，就低着头吃草，所以每只羊都低着头吃草，吃着吃着忽然间眼前出现一只狗脸，你就看远远那个羊正在低头吃草，那狗一跑过去把它面前一蹲，呀，那个羊啊就像见着鬼一样，你知道，那个狗那个羊啪就跳起来，夸张的说了，没这么厉害了，但夸张一点说，羊在空中转了180度，啪，跑，刚跑见到鬼了，哇，一直往这边一直跑过来，然后就蹲一次，一只羊跑了，蹲一次，这样没蹲，一次就一只羊啪啪，所以50几只羊蹲一下，啊，说50只羊哇，跑跑跑，那第一只羊已经跑了很远了，那狗又噗哇跑回来，跑到前面，咔，跪去，啊，因为不能跑太远，对，然后就。挤回去，然后再每次羊嘟嘟嘟嘟再回去，所以啦啦啦，哇，就它就挤成一堆，挤在一起，干嘛呀？别乱跑，你再跑，张牧师来探访你了。所以，我们这些牧师啊，都是累得跟狗一样，我们都变成牧羊犬了。我们是牧者，不是牧羊犬。哎呀，可是很多牧师啊，都跟牧羊犬一样。你知道哪天不探访，我告诉你，羊都跑了。所以你可能。一阵子在家里刚休息两天，执事会主席打电话了，牧师啊，赶快去探访哦，有三家人要跑喽，哦，要出动，赶快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哇，哦，这样，哎呀，所以雅各不是牧羊的吗？所以累的累的跟狗一样回来了，一到门口，利亚就拦着他，别跑，别到我妹妹房间去，你我妹妹今天把你卖给我了，一朵花卖给我，等我到我房间去。弟兄们，你想想看，他多幸福呀！我说哈，他跟种马都差不多了。这，所以你懂吗？你会读故事就知道，一夫多妻不得好死。撒母耳的爸爸以利加拿也是两个老婆，对不对？一个比利拿，一个哈拿，一样。他不喜欢哈拿，哈拿不会生孩子。那比利拿一生生了好几个，然后每次去那个平安祭。那献祭的时候吃肉，哎呀，然后这个哈拿就一直被挤兑的会哭嘛，比利拿就故意讽刺他，你看不生孩子怎么样啊，吃不下去。然后以利加拿跟今天大部分的弟兄一样傻里呱唧的，他就跟哈拿说，别哭，有我不比10个儿子好吗？哼，姐妹们你自己评评理，一个老公比10个儿子好，我当然不能说一个儿子比10个老公好，你不会有10个老公吗？一个老公比10个儿子好，只有傻傻的男人才会这样说的。儿子当然比老公好。我告诉你，姐妹啊，你可小心一点哈，有了儿子别忘了老公啊。 有一次在我们 Boston 教会，有个弟兄不知道讲起什么事情来，偷偷跟我讲，哦，我看那个脸啊，真的都快哭出来了。庄牧师，你不知道啊，我老婆生了儿子以后，从此我儿子跟老婆睡了，睡了九年了。我就在客厅沙发椅睡了九年了，都没办法上床，都是我儿子跟老婆上床。哎呦，姐妹啊，这合乎圣经嘛？圣经上说，除非为了祷告不可分房。哎，你怎么啦？把儿子当宝，丈夫就踢下床，千万不可。可是我告诉你，姐妹啊，你爱儿子爱到这个地步啊，呵呵，等着瞧，你一定会成为恶婆婆。我不先知，我都要预言。哦，宝贝儿子，宝贝儿子，我告诉你，宝贝儿子，到有一天他二十岁了，不要说十九，十八九岁了，有女朋友了，你开始嫉妒那个你儿子的女朋友，有个女人跟我抢我的宝贝儿子，哼！所以你怎么看你的媳妇儿，都怎么看不顺眼，你一定婆媳问题。最好的婆婆就是，她一有了女朋友，哎呀，赶快请她的女朋友吃饭，说，哎呀，这个儿子好难养啊，养了十七八年了，现在终于有人来接班了，太好了，太好了。给你，我赶快工作人，谢谢你，谢谢你。哦，那媳妇跟你一定很好。哎呀，婆媳关系特好。如果你说别碰我的儿子，哦，这是我的妈宝。哎呦，怎么？那你完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爱的方式不合乎圣经。所以不要自欺欺人，神是公义的。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不知不觉好像忘掉了，我们过分的渲染强调神的恩慈，神真的是有恩慈，可是恩慈之外，他有双重的，又有恩慈，愿意赦免，愿意饶恕的同时是公义的，断不以有罪为无罪。你别去顶撞神的圣洁，否则你会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好像把神的某一方面的特质夸大了，而似乎忽略了另外一面，这是不平衡啊！所以我们应该有两个，如果你看重神的圣洁可畏而忘掉神的恩慈，你就跟穆斯林一样。穆斯林是非常敬畏神的，穆斯林一祷告起来不得了，五体投地，他真的是比我们基督徒还敬畏神。可是这个阿拉神是不可亲近的，不相信哈，你学校同学或谁谁谁，你有穆斯林朋友同事，你问问看，要虔诚的哈，偷吃猪肉的穆斯林就别问了，很虔诚的穆斯林，哦，每天祷告，你就问他，你爱阿拉吗？你爱你的神吗？你觉得阿拉爱你吗？你试试看，他一定说啊，我爱阿拉吗？阿拉爱我吗？哦，我们从来不用爱这个字来形容我跟阿拉的关系的，阿拉不爱我，我也不配爱阿拉。他觉得爱好像就是人跟人的平等，我才可以爱。阿拉是谁？那么高，我敢爱他吗？不会。那阿拉爱我吗？阿拉慈悲，我知道慈悲，他爱你吗？他想了半天，大部分的穆斯林都不敢说阿拉爱他，唯独我们基督徒。我们唱诗歌，我们到处讲神爱我，我爱神，对不对？你可以公然的讲，就是穆斯林不能讲的，那是可敬畏的，不能讲爱的。所以我们不是穆斯林，我们对神的敬畏是应该的，可是还有神的恩慈。可是你只有恩慈没有敬畏，会变得怎么样？我几乎可以想象，假如今天我们来个什么圣乐演唱会，现在年轻人喜欢的圣乐演唱会，然后一边唱歌，然后很多人年轻人就喜欢那个荧光棒啊，啦啦，唱圣诗也是这样唱的，啦啦啦啦啦啦啦，然后呢，歌星就从讲台上在云雾中嘟就下来了，就跟刘德华从天而降一样，呜，歌星出场了，结果下来的不是刘德华，是耶稣呢。如果真的耶稣在台上出现，你猜我们下面的这些基督徒会怎么样？我几乎敢保证，一堆的基督徒就拿着荧光棒涌上台前，耶稣，耶稣，我爱你，我是你的头号大粉丝。我老婆不知道什么叫粉丝，她干嘛啊？新竹米粉啊？ 因为他从来不看新闻的哈，所以我必须跟他解释，不是米粉啊 ，fan 啊 ，fan 啊，粉丝的、啊、粉丝的、啊。然后我们就上台，哇，拥抱耶稣的大腿，杀无赦。我告诉你，你敢？耶稣如果真的台上显现，你敢抱去抱他呀？哎呦，你又不知道他是谁。就是我们对神的恩典啊，讲了很多，你忘记他是圣洁的。你看圣经上每一次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人的反应是什么？都是退避三舍。为什么？自惭形愧啊。以赛亚在见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第一个反应是祸灾到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对不对？他没有说哦，太好了，我看到荣耀的神坐在宝座上，好嘞个呀，今天会这样子。以赛亚不敢，你敢？是谁对啊？哎，彼得，耶稣用他的船讲道，讲完道以后，然后耶稣问彼得怎么样，整夜打鱼打到了没有？没有。好，右边下网。我告诉你，邓小平都读过这段圣经，你没读啊，你比邓小平还差。邓小平就知道要赚钱，右边下网，所以深圳南巡就右转，左边没有啊。Right is always right， 哎，右边总是对的，左边是没钱的，所以 turn right。耶稣两次都在右边下网，从来没有一次在左边的。这一网一下就不得了，一堆的鱼，好，一堆的鱼下面，彼得怎么反应啊？彼得反应说：“哦，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怎么了？哇，这么多鱼！我告诉你，如果是温州人。”立刻说：“耶稣，我们合伙，我们开公司，太好了！哦，这么多鱼，来来来，我们合伙合伙，看要怎么分啊？”那彼得为什么说离开我？因为当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一定是退避三舍。他的圣洁就反映出我的污秽、我的罪恶嘛。你哪敢去拥抱他呀？你知道你是谁？你不感觉你的不配吗？所以我说今天的教会不知不觉被教导到一个地步，你都忘记你是谁，你也忘记神是谁了。所以不要自欺欺人，神是轻慢不得的，他是圣洁的神。这个的认识可以保守我们不至于任意犯罪。我们基督徒犯罪有时候犯得太任意了，就因为神的恩典，神总会饶恕的，所以这叫自欺欺人，神是公义的。然后第七节他怎么说呢？他说不要与他们同伙，就不要与邪恶同伙。我们不但就是说不跟从他们，而且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这点有时候不容易哈，因为有时候譬如说开公司，你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同事就去公示嘛，完了以后，哎，他们可能要到什么地方，在有些什么活动，可是你知道那个活动不太好，你要跟他去吗？不要与他们同伙，我们是不一样的 ，We are different， 圣洁的意思，分别为圣。你必须有勇气说，我不一样，但是很大的压力。我女儿大学毕业以后在 Boston， 然后读了哈佛大学的教育学院，读一年。她读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时候有新生训练，250个学生，大部分都是女生。那新生训练干什么？讲一些学校的这个规则那个规则啊。那其中有一堂就讲 sex education， 性教育。那讲什么？当然讲同性恋了。哈佛是同性恋大本营啊。所以前面有6-7个人就是 panelist， 啊，都是邀请来的贵宾，那每个人讲几句话，全部同性恋的，全部没有一个例外。那每个都讲同性恋是好的，是美的，以后你们做老师，以后你们做校长，以后你做教务主任，要宣扬同性恋 is good， is beautiful， OK， 每个都讲完了， OK， Q&A，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个新生，一个女孩子站起来。I'm a Christian. I don't agree with homosexual. 我不赞成同性恋。I think homosexual is sin. 同性恋是犯罪。 讲了一些话，全场安静的不能再安静了，很多人嘴巴都这样，这是哈佛哎，同性恋大本营哈佛，这个新生好像一只小白兔进了丛林里，你不知道这边有多少野兽啊，你要你敢讲你不赞成同性恋，所以大一副这种吓呆的样子，这个家伙这个小女生从哪里冒出来的，我女儿也在场，如果二十年后今天换到二十年前，她就会站起来 Me too， 这样不是到处都是 Me too 的运动吗，就围起来 Me too， 那时候没有这个 Me too movement， OK， 她没有站起来，她心想说 Oh wow so good，他就低着头从这个学生群当中这样低着头这样嘟嘟嘟嘟嘟跑出去，跑到侧门，跑到门口出去，然后靠着墙壁，哦主啊太好了，哦他我胆子太小，我不敢站起来这样做见证，这个姐妹啊，待会儿现在是风雨前的安静，待会儿一定所有的火箭炮火都 How dare you 啊，你敢在哈佛说你的同性恋是犯罪，你敢啊你，都可以想象，他可以想象，为这个姐妹祷告说：“主啊，给她勇气，让她站。”我说：“哦，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祷告祷告十几二十分钟，眼睛一睁开，整个走廊有二三十个跟他一样的人都在为里面那个人祷告。他回家跟我说：“爸爸，那天我们在走廊就成立了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基督徒团契，所有的同志都在那里，不是那个同志，是真的属灵的同志，就在为这个人姐妹祷告。”在美国哈，没有人抓你，没有人关你，可是那种同侪压力啊，你根本就不敢讲，不敢表态的。哇，那个姐妹站起来就像讲了，你知道？所以外面那些姐妹都为她祷告，求神帮助她。所以我告诉你，不与恶人同伙，不与恶人同流合污，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你必须有属灵的勇气。所以保罗劝勉我们，就是要有这个勇气，能够为主站立得住。然后呢，接下来从第八节到第十四节，我们来念一下。第八节，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这是第九节哈。第八节是，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大家念第十节。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OK， 所以他提到我们要做光明之子。那光明之子有什么特别？第一个就是，所以光明嘛，行事要光明磊落嘛，有公义、诚实这些特质。你知道，在希伯来文犹太人的文学概念当中，有很多字是他们特别喜欢用的。那尤其一个特别就是，虽然我们的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写的，但是它的概念是用犹太人的希伯来文的概念的。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没有形容词，没有形容词。所以你说好人，好的人这个形容词好的它没有，好人就是光明之子。而且之子就是真的 literally 儿子，光明会生儿子吗？不会啊，光明怎么生儿子？可是他原文就是 the son of light， 真正是儿子，因为他没有形容词，所以光明之子的意思就是光明的人，就是形容词。所以有黑暗之子、光明之子、今世之子，懂吗？那因此前面的光明黑暗什么东西都是一个抽象名词，然后能够代表这种抽象名词的这种本质的人就叫做什么什么的儿子，是这个意思。那因此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从这个概念来的，他不是生一个儿子，神是看不见的， 好像是个抽象的。因此神的儿子就是一个完全像神的那一个人，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独生子。所以儿子是这个意思，而不是父亲生儿子，先有父才有子，讲的不是这个，是本质上的一。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时候就是这样，父与我原为一，你看见我就看见父啊，没有先后，没有大小，就是本质上的。约翰福音里面犹太人听耶稣说称神为父的时候要拿石头打他嘛，因为圣经上的描述就是说，因为他既称神为父，就是把自己当为神。神为父不一定他是神啊，可在犹太人的概念中，你称神为父，你就是与神同本质，所以让他石头打他觉得是亵渎嘛。我们其他文化的人倒不觉得儿子有什么了不起，哎，在犹太人观念儿子很了不起的，所以叫光明之子啊。那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看电影，尤其那个黑白电影，以前的电影都讲黑白分明的，好的坏的，一出来一个黑道的一定穿黑衣戴黑帽，一个刀疤鞋叼个烟，一出来连三岁的孩子都知道，爸爸那是坏人，对，一看就是坏人，黑暗之子。好人一出来，武侠小说都这样子的，白衣剑客骑上一匹白马，白衣剑客剑眉星目，连那个剑的穗都是白的，全白的。金庸小说的特别就是出来的白衣剑客后来都是坏蛋，就看来好的后来是坏蛋，看来坏的后来不太坏，所以他的小说比较引人入胜。那过去的武侠小说都是黑白分明，黑道白道，就这样。那金庸的小说就是无间道，两个中间的，所以这个角色有一点点相对性啊等等。所以光明之子所表现的就是光明的特质。因此从公义啊诚实这些本质上可以看出来，那一方面就是说你要像光明之子，第二个他就是避免不要跟那些黑暗之子或者暧昧之子同行，反而要斥责这样的人。就是说中国古人也有这样说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跟什么人为友你就变成什么样的人，所以交朋友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你孩子慢慢大了，现在可能读中学马上要进大学，我提醒你，你要小心好好看他开始预备，否则你会后悔莫及的。我二哥，有些人认得我二哥哈，他在中西部做医生做了很长时间，夫妻两个人都很爱主，然后从小孩子也是从教会长大的，然后在美国出生的，所以可以讲一点中文，基本上可以啊，虽然中国字不认识，那英文是他们最主要的语言。那进大学了，那进大学的时候，因为他们从小在这里长大，你也不需要陪他进大学注册吧，他不是从中国来的，这么长大的嘛，所以自己去读书啊，然后进学校以后没问题。好了，他儿子到了 Ohio State University 读书，他成绩非常好，所以考 SAT 的时候是全美国 Top 1%， 就是 American Merit Scholarship， 就是全美国 1%， 没有真的奖学金，就是最 Top 1%。 所以进 Ohio State University 读书的时候，Ohio 州立大学他们为了希望留住最好的学生，不是最好的学生都去了哈佛都去斯坦福啊，留一些，只要你是属于 top 1% 留在 Ohio State 读书，四年免学费，免宿舍费，食宿不要钱，一年一学期给你1000块 美金的生活费。哇，我老哥省了学费不要，连宿舍费都不要，那零用钱都政府给了，他的儿子也听话就去了。好，八九月入学了，十二月圣诞节前回来了，一回来我老哥吓坏了，光头剃光了，四个耳环。我老哥一看，18年所有的努力毁于一旦呐，光头族四个耳环，然后没过一个月就要见我老爸了，我爸在加州。我老哥一想，8个耳环见我老爸，我老爸肯定吐血。中国老人家哪能想象说儿子 这么多耳环，头不见了，你知道吗？那头发不见了，又长不出来的。耳环你给我摘下来，不然你看到我老爸的时候，我老爸心脏病发的，找你算账了。怎么回事啊？他反正美国长大了嘛，他去注册嘛，对吧？当然，他同班同学也有，他美国长大，什么人他没问题。总而言之，他最初接触的一些朋友，就是你知道有一种我们叫做 Greek fraternity 啊，什么，就是那个希腊的学社，什么 Alpha Beta Gamma 什么这种学社，有一群人他们认识了，后来他就住到那种希腊学社里面去了，一学期下来，完全变成那样。从此之后，我这个侄儿，除非我哥哥要求，几乎没有去过教会了。所以18年的养育，一个学期全部破功。他跟他们住在一起，那些人干啥他就干啥，喝酒什么他就喝酒什么，每个人都带耳环他就带耳环，就这样子啊。所以弟兄姐妹，你现在他中学你带着他，你觉得乖乖的好好的，我告诉你，真正的考试就是他进大学，到时候你的毕业考卷考得如何，就看看你的孩子进大学之后如何。但你要记得，他跟谁为友他就变成什么样的。这个是2500年前孟子的妈就学会的，你知道吗？孟母三迁，他干嘛搬家呀？他住一个地方就发现，哎，这群的小孩子好像不读书，不怎么样，还搬家。他搬到一个地方，他的儿子这个孟子啊，能够有一群愿意读书、品格高尚的在一起。他2500年前就学会这一招，叫做 peer pressure， 同侪压力。现在那更大了。所以以什么人为友你就变成什么样，所以聪明的妈你就得懂得，哎，将来读大学了你得安排一下，然后比如说一群基督徒啦、团契啊，你要比较不太 push， 但是很自然的让他在一起，然后那群人是怎么样，你知道放在这个模子出来就是那个样，你可以先挑看看。嗯，行，你女朋友、你女儿还没男朋友对不对？哎，一样的原则，你就挑一个看起来不错的放在那里，出来就是这个模子。所以我女儿从 Chicago， 她也在读神学院，她在 Boston， 我怎么办？她也是半个 ABC， 她在美国长大的嘛，所以英文很好，所以其实不需要我怎么陪的。可是我已经事先打听了，我在 Chicago 就打听了，我大女儿读 Wellesley College， 我就问过 Wellesley College 有没有 InterVarsity， 有，同工是谁，有，名字叫 Elizabeth， 电话我都有，我打过电话，所以我女儿到 Boston 的时候 ，Elizabeth InterVarsity 的同工去接她飞机，然后送她到宿舍，然后一送过去，然后就开始介绍团契的学姐啊，是大一新生嘛，她第一群朋友全部是团契的，从第一天开始，她就是团契的，从此没有离开了，搞定，就这样子啊，那以后等到我女儿做大三大四的时候，也是一样。那时候没有找团契辅导了，就是有什么人来找到我的，我就打个电话给我女儿，然后女儿就包办，那个新生来了，对吧？大姐学姐嘛，接机安排，然后礼拜天早上睡懒觉的，他就到床上把被子一掀起来，我大女儿是这种很 bossy 的这种起来，有一个姐妹后来毕业了，她是那个 Utah， 不是 Utah， 她是那个 Nebraska。后来在团契做主要同工的，在学校团契，后来在他们教会都是主要同工。他妈妈一直跟我讲：“哎呀，我女儿啊，那几年就亏着你女儿啊，每天就掀被子起床，然后就开始每个礼拜去教会去团契，然后信仰就建立起来了。不然的话，完了。”所以我知道我女儿乖乖的没事儿，但虽然是如此，我们还是做的一点工作，而不是由她去。你如果没有好好的预备一下，我告诉你，孩子年轻嘛，他挑什么朋友他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所以不要与这些暧昧之人为友为伍，不但不要与他同行，有时候他做错了一些事情，有时候你要指责他们，虽然你指责他们，他们可能不高兴或者不听你的，我该说的要说了，那或许能够挽回一些人的也不一定啊。所以保罗就提到说，我们应该有时候要斥责这样的人，甚至要 责备罪恶。所以他说我们要从死里复活，睡着人醒过来，基督要在我们身上发光嘛。那所以基督徒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耶稣说我们是光是盐，对不对？光不要被遮盖，盐不要失了味。所以我常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生活在哪个环境里，那个环境如果说道德败坏，譬如说很多人说中国现在贪官很多，中国哎呀这个富豪不好，我常在想一个倒过来想，中国就算是贪污腐弊很厉害，然后道德真的是不太文明，反过来讲我们基督徒干啥呢？如果我们是有味的盐，我在这个社会里总多多少少我们会扮演一点影响力吧。如果没有，我们失职，我反省我们是不是失了味的盐，或者我这光被盖起来了。我同样一个问题我问过韩国宣教师，在马来西亚，我说韩国基督徒不是有25%吗？有这么多基督徒，韩国的风气道德有没有受基督徒影响啊？很有趣啊，那个韩国宣教师在马来西亚想了2分钟 No 斩钉截铁 No， 我们韩国基督徒量很多，质很差，我们不用把韩国改变。其实我心里也这么想，可是我这样讲有点酸葡萄，对不对？他说没有，我带过牧师们去韩国，韩国牧师们在韩国的也都说没有，我们对社会的影响远远比不上我们这个数字，1/4是基督徒，韩国应该不一样吧。很可惜韩国社会从正面的来讲没有受到太多基督徒的正面的影响。我告诉你哦，韩国的牧师啊，据说我不知道比例多少，大概有很多的比例，我是说不是一两个，相当高的比例，韩国的牧师跟电视明星一样都美容过。干嘛美容？不美容信徒都不来了，所以要有帅哥，帅哥做牧师，所以我们这种脸老脸可能没人要，你知道吧？所以韩国的那个选美一出来啊，都是一个样，因为都是同一个美容师傅出来的，完全一样的。所以你知道这也是一种虚假嘛。可是你不漂亮，不能做编演员，不做电影员，哒哒哒哒哒，一堆的黑暗的事情。我说好，韩国社会真够黑暗。可是基督徒呢？基督徒到哪里去了？我们都没有影响力吗？所以我觉得今天基督徒的问题是，我们真的是为主发光吗？还是我们的光被遮蔽了？还是我们只是失了味的盐？所以我们不能只是指头去指别人的贪污、别人的败坏，而想想我们基督徒在干什么？我们在这个社会里应该发挥我们应该有的功能。然后在下面一段15-17节，15-17节啊，我们一起念：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倒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为何。他提到要做智慧人，智慧人的特征是什么？智慧人懂得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善用你的时间。其实原文的爱惜光阴是用把时间买回来，也就是说这个时间往往不知不觉会被用掉了，你不知不觉你没有想过哎，就不见了，所以你要珍惜这个时间，甚至你要花钱把它买过来，意思说付代价才能时间会留着被你用。所以呢，当然我是半开玩笑说了，我很少用智慧手机，虽然被我女儿苦肉计给了我一个旧旧的智慧手机。智慧手机我只做几个用处，第一个像我到的时候接飞机跟詹姆斯打个电话，智慧手机就这个用的。第二个呢check email， 因为有些地方没有 WiFi，我们在 check email， 但是我发现你们这儿哈真的是荒郊野外，鸟不下蛋，cell phone 不通，我打电话给我老婆要报到，打不了，就刚刚发了一个 email，WiFi 还有，抱歉，老婆，此地荒郊野外，本来跟嗨老婆，这个电话打不出去啊，所以呢，我就是这个。那如果到国外呢？国外因为我没有国外的那个 很多网站或什么东西，但是有 WiFi 的话，我用 WiFi， 然后跟我老婆 FaceTime， 嗨，这样，这是我的智慧手机的用处。其他 APP 一堆我没用过，我也不懂得用，所以那一堆对我来讲都浪费了。所以我告诉你，你会用智慧手机吗？你就是最愚昧的人。有智慧的人是不用智慧手机的。然后你时间都花在智慧手机上，然后我说这是愚昧人，你时间不知不觉的那里，那你想想看，所以到这边有好处，你的智慧手机通通变呆瓜，没有信号，没了，你什么智慧手机啊，啥都没有。对，当然你还是可以用 WiFi 的，对吧？否则的话呢，你没有智慧手机可以活吗？那以前没智慧手机照样活呀。我可是谈过恋爱的，缴过学费的，我告诉你，我们以前那个时代啥都没有，就写情书呀。50多年前的情书我还保留的，大概213封，我们都编号的。你的情书呀，在 email 里面，什么 WeChat， 我告诉你，明年就没了，可能下个月就没了。你会留着吗？不会的。那手写的呢？哎呀，留着久久长长。尤其我那时候啊，当兵，我在台湾的时候发配边疆，台湾的边疆最远就到哪去？送到厦门湾，到金门去了。哇，看离我爸的家乡很近，2000米外过个海，就是对面就是我爸的家乡。可是我刚刚才，大陆说法我们叫谈恋爱哈，你们叫做什么？叫什么？搞对象，对。我6月才搞定对象，7月就发配边疆。哎呀，然后我们在外面边疆哈，在军人地方，不是每天送信的，一个礼拜送一次哎。哎呦，要痴痴的等啊等啊等啊。十几年前有一次我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维斯，哎，在一个华人教会碰到我以前的传令兵，碰到那边信主了，他还记得我，他可不叫我庄牧师啊，别人叫我庄牧师，哎，他有特权，庄排长。他叫我庄排长，我今天也是排长。哎呀，那时候每次他传令兵就发着送信的嘛，每一次一拿到信发信的时候，哎呀，你把我们全连的官兵的都害得流口水，一叠的信，除了一封两封，别人都是你的。那时候师母啊，早上写一封，中午写一封，晚上再写一封，我靠，十几封哎！那你想等了一个礼拜才有十几封啊，一拿了当然全部读了，那读了再读，下礼拜才有啊，所以每天读啊，就跟读经一样。哦，读啊读啊读啊！我也是读老婆的情书，读读读，才读出身上有些话很难懂哎。诗篇119篇，我读你的话语直到心碎，读神的话，读圣经会读到心碎啊。一直到读情书读到心碎的时候，哎呀，我终于可以联想到，对对对，读到这个境界才算高啊。那有一封书信呢，一拿起来皱巴巴的，然后他一面写一面流泪嘛，他的泪水把他的字迹都拓开了，你知道吗？说还有半猜半想在讲什么呀，然后在想象，哦，一面写眼泪在啪嗒啪嗒在滴下来，哦，哇，哦，心碎啊。所以啊，我们那时候很原始啊，只能手写的情书啊。所以我们准备着，等到结婚50周年庆，我们就把那一堆200多封，我给他，他给我的，带到一个什么地方去，来重新重温旧梦。哇，我当年写情书，哇，我都可以想象那天一定是奥妙无比，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我们太多的那种。手机上的一堆东西真的是浪费很多很多时间，我没有说不准用，我没有说不准 check email， 我没有说，但是不要花太多时间。尤其姐妹，你还在交男朋友的哈，搞对象，我劝你千万不要用智慧手机去跟你男朋友每30秒钟发一个短信，哎，你在干嘛？哎，怎么不回我呀？我不理你的了。我告诉你，他会跑掉的啦！都还没取过门，就这么紧迫盯人，每30秒钟发一个。指导教授正在讲话，我哪敢？我偷偷瞄一眼就已经不错了，给老师看到还得了？还敢回信呐？哎呦，姐妹啊， 这是最愚昧的方法，用这个不太有智慧的智慧手机。你不能用智慧手机这样用法的。哎呦，我每一分钟紧迫盯人，所以时间是很容易跑掉的。只有智慧的人懂得爱惜光阴，懂得珍惜，懂得保有。然后呢，下面他是说什么呢？智慧的人懂得查验，明白主的旨意为何，不然你就是糊涂人。属灵成熟的人才能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当然罗马书也说了，我们必须心意更新而变化，才能够查验神的旨意。就是说不是用我们天然的智慧天然的理性你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的，你必须心灵先被神更新，用更新的灵你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你用世俗的传统的理性逻辑你要明白神的旨意，那可能是有问题的，很困难。所以心意更新而变化，才能够查验成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但是另外一方面，查验神的旨意也的确需要一点时间的，我们就说操练。所以希伯来是说心窍习练得通达，你就能分辨什么神的旨意。或者说你要有属灵的经历，有时候你会搞错。说坦白，我信主过程过程中我没犯过错误。有，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啊，大学四年级，然后我等我太太晚我两年，所以她要大学毕业了，我已经先毕业了，然后第一年做助教，然后第二年我开始找工作。我们想快要找工作还没有的时候，正在想毕业以后做什么呢？但第一个要不要出国。后来我跟我太太说，我的感动是暂时不要出国啊，不出国。那不出国做什么呀？正在想了，结果我太太她同班同学有个同学呢，在暑假期间哈，三年级升四年级的暑假期间去过山地，台湾山地原住民当中做过一段时间，很短的，像代课老师啊，中学老师。那回来就分享他的见证，讲到山地真的很缺很好的师资，尤其我们台大才不会去那种地方呢。哎，我太太一听就跟我商量，哎，怎么样？我们去山地教书好不好？也行啊，既然不出国了，要去伟大一点的地方啊！我靠，到山地教书，好像也不错。然后回家跟爸妈讲，我不出国了，我上山去，到山地去教书去。我老爸就跳起来了，什么？去山地教书呀你？你做别的事情不做吗？不出国已经让我爸已经气得要死了，还去山地教书？我们就一副那种为主受苦的那个样子，上十字架了，你知道吗？这样挣扎了好几个月，不过后来想想，越祷告越不平安，就觉得说，倒不是要不去山地，我觉得我们要去山地的事情，有点像悲剧英雄，一副好像要殉道的样子，你知道吧？但是神要我去吗？但是说实在的，我们台大毕业学生呢，没有一个人懂得找工作的，我没写过履历表。我没有申请过工作，就一副人家都会来拜托来找我台大的，哇，那种狂妄啊！所以我说去山地，去哪个山啊？去哪个学校啊？我根本没申请，谁知道我要去山地啊？我太太也没有人，所以我就做梦，我们要去山地教书，然后父母的这个说反对嘛，然后我们觉得为主受苦，可整个事情后来越想越觉得我们很荒唐啊！我们在做什么梦啊？好像一副。为主殉道了，去山地哦，没有人去的地方，我们去了、哦，好像我们去北大荒一样。但是，这是一种英雄主义还是怎么样？后来有一天，我跟我太太在吃饭的时候就反省，我觉得我们这个哈，不一定是神的旨意，倒不是怕受苦，而是这个里面有太多我们自己人为的一些想法，好像把自己不知不觉，好像。哥林多前书有说嘛，有的人为舍己身叫人焚烧，他愿意为舍的缘故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这动症哎，算不得什么。你就算为主殉道，被人家烧死，没有爱的话，算不得什么。后来想想，那天吃饭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说：“好吧，那就不要上山了，那干嘛呢？找工作呗。找工作怎么找？”我也不知道啊。后来那天在吃饭的时候，我第一次买一个报纸，那报纸后面有求职栏，找人的，我从来没看过。我去看看那个报纸，一边吃饭一边看，看了半天没有一个找化工的。 看看最后一行，最后一个，诶，有一个找化工的，我说哎呦还有找化工的，那看看一个什么公司我都没听过的，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把你的履历资料寄到哪里哪里哪里，寄给谁呢？有一位吴成清教授，我化工系的教授就在我对门啊，资料寄给他呀，哟，这公司干啥我不知道，那这个教授就在我做助教嘛，对对门，那好，吃完饭我去问他，我第一个工作就这样来了，吃完饭就去了，那一切都是神安排的好好的，我就这样有了第一份工作。我一到对门跟教授一坐，因为他来的时候我已经毕业了，所以我做助教，他才到台大，所以我上课我没上过他的课，那我做的助教也不是做他那一科的，所以那天是第一次见面就聊起来，一聊聊两个多钟头，相谈甚欢。然后那个教授说：“啊，你已经录取了，不过手续还是走一片，什么东西还是寄过来吧。不过你已经录取了。”我就这样开始跟他跟了七年。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搞错，因为年轻嘛。但是操练，你就慢慢懂得分辨，什么真的是神的旨意，什么真的是神的带领。所以这个当中我们经历过很多的事情，那很多年以后我出国读书的时候，那神怎么预备奖学金，最初去了没有，后来神预备了，然后后来读神学，一切的一切都是一步一步越来越明白，懂得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叫做智慧之子。最后一段就十八节到最后，十八节到最后怎么说呢？啊，十八节，我们一起念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边他提到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他为什么做对比呢？因为醉酒的时候跟圣灵充满的时候有某个方面好像很类似，就是回忆向外一样。醉酒的时候，然后糊里糊涂的，让你做的事情、讲的话，好像都是不是从你自己正常这个人会这样做的事情，有一点像。所以《使徒行传》五旬节上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当地人的感觉是他们被酒灌满了，虽然早上九点，他们喝醉酒了，怎么会这样子呢？啊！然后彼得会解释说，没有，我们不是喝醉酒，早上九点怎么喝醉酒嘛？然后是被圣灵充满，所以呢，不要醉生梦死。第二个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简单的这句话有几点你要注意。第一个，这是一个命令式的 command 哈，你要被圣灵充满，不是可以选项的。第二个是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不是你要被圣灵充满，是集体的。你们是指整个教会。第三个是被动，是被充满。所以圣灵充满是神主动的，人是被动的，人是被动，然后求神来充满我，而不是我自己一直灌气。圣灵充满是神主动，我被动。然后再来一个是进行式，所以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这个动词是命令式，但是现在式表示是我们要继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充满是一种属灵的状态，但不是一次 once for all 的经验，不是。我说过我们穿上新人是 once for all 一次搞定的，身份上的改变，我是神的儿女，生命的更新是渐进的，圣灵的充满是一直不断的被圣灵充满，继续性的。而且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意思就是我是被圣灵 control， 被圣灵管制的，你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圣灵管制你做的，你要说什么话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不是你要说什么就会说什么的。所以整个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所管制。那也因此如果你是被圣灵充满，你说话行事做一切的事情，人家会看出感受到神的同在，就好像神在这里一样。那如果你说被圣灵充满，可是你显露出来的那种自大狂妄或什么东西，我们有合理的怀疑你被圣灵充满还是你被浆糊灌满了， 对不对？因为圣灵充满的人，你说话就像圣灵说话，你做事情就像圣灵 做事。那既然是圣灵做的，那就是圣洁的灵，他说话一定是圣洁，他行事一定是圣洁的。被圣灵充满的人不会做出太出格太离谱的事，不会。如果是，表示你没有被圣灵充满，这个意思在这里。然后下面就提到在不同的方面被圣灵充满。第一，就是在团契生活彼此的交通方面嘛，他就提到说用诗当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的一种彼此的关系上看见圣灵充满的那个。如果我被圣灵充满，你们被圣灵充满，我们都被圣灵同一个圣灵充满的时候，主里的合一，我们会一起好像口唱心和赞美神等等，这就是显示出我们在主里的一种来自于同一位圣灵这种感动嘛。然后这个赞美神也当然也包括口头上的用诗歌来赞美，在敬拜上。那当然有的时候聚会当中是不是一定要很活泼的聚会才叫圣灵同在？圣灵同在的聚会有的时候是活泼，有的时候不是活泼。因为圣灵同在有的时候让我们感受到罪的重担，因此在认罪悔改那种诗歌就是会比较慢的，但是同样可以感受到神同在。那有的诗歌是轻快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轻快的诗歌就代表圣灵同在，不见得。你也不要把所有的歌都变成轻快的调子，那就变调了，懂吗？ Amazing Grace 你就得慢慢唱。你变成 Rock and Roll 的时候那是什么？有一次我们教会里面的年轻人就在唱 Amazing Grace， 他就用 Rock and Roll 的调子 Amazing Grace 当当当当 Amazing Grace。 我是一个坏蛋哎，你那么高兴啊，我是坏蛋哦，走哇 Amazing Grace 不能这样唱的，他就是 Amazing Grace 当当当，这种歌在表达你的心情哎，你什么歌都变成很宽轻快的欢乐的歌，你们搞错啊，这什么歌呀？我在认罪悔改，哎呀为罪恶忧伤，你也唱得那么轻快，那是为轻快而轻快，歌不是这么唱的。可是当你真正唱那种认罪悔改的诗歌，如果真的灵同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感受到这首歌摸到我们的心的敬拜中，你会感觉到。但不要把它都变成那种 快节奏的那种轻快的调子，有的歌是轻快的，是赞美的，是欢乐的 yeah， 但不都是。今天我们比较我们就 contemporary 比较现代的诗歌都喜欢快节奏轻快的调子，但是我说很好的老歌没了。感谢主，你们这几天领诗的弟兄姐妹还选了一些不错的老歌。当然我没有说都只能唱老歌，所以啊我就说我的做梦新这个诗章颂词灵歌分三部分，诗章我准备选200首都是诗篇，150篇至少选一篇，有的多一点，诗篇23篇我会选5、6篇放进去。所有的颂词我选的颂词大部分都是比较 classical 传统一点的好的圣诗，像奇异恩典啦，还有很多 Fanny Crosby 的诗歌，哇有的诗歌真是好，你唱就会这种诗歌就只能这样用歌词这种调子能够表达我们的心声。最后的灵歌是什么？就是比较 contemporary 现代一点的诗歌，有这可以选进来，甚至包括各国的。我有一次去印尼，有一首印尼的圣诗很有意思，但华人教会都会唱，在印尼的华侨在那边教会唱那种印尼的歌，它也有中文歌词。选一些韩国的、印尼的、以色列的都列为灵歌，包括黑人灵歌。你知道在美国的圣诗里面黑人灵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但这种诗歌已经越来越少，但是有些黑人灵歌真的非常好。我最喜欢的就是其中有一首，下礼拜因为是受难节然后复活节嘛， 有首诗歌很有意思，叫 Were You There， 非常有名的黑人灵歌，作者不详，十九世纪的，从哪里来都不知道，但是是属于非洲的调子，但是不是轻快的人。Were you there when they crucified my Lord? Were you there when they crucified my Lord? 当我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在那里吗？呜呜 ，sometime。忘记吗 ？I feel tremble, tremble, tremble。我会颤抖。那种诗歌，像这种诗歌，我觉得是千古流传。可是很多人没听过。我要选一些这种诗歌，现代的也好，各国的也好，所以兼容并蓄。但是都是属于敬拜，我们可以同心来侍奉，同心敬拜。然后第二十节提到要常常。有个感谢的心，凡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名，常常感谢神。一个教会，一个团契，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常常感谢主。这个教会，这个团契是蛮有主的同在，但反过来就是常常有怨言。这个教会呢，哎呀，就常常很多纷争、怨言。那感谢神，就是说。神给各式各样的恩典，所以我们做的很不完美，有这个缺点，有那个缺点，对吧？我们台湾话有一句话哈，就是有些人喜欢啊，就说我拼命做，那有些人呢，就看见了，哎，这个没做好，哎，没做好，说闲话。说闽南话讲的是押韵的，你知道吧？我做到汗水一直流，你说闲话，说到口水一直流。那闽南话怎么念？我做个管哪劳，你想不敢乱哪劳？管汗水。暖口水，我做的是汗流浃背，你呢说闲话又不帮忙，讲的口水一直流。所以我们的教会侍奉有时候蛮危险的，侍奉侍奉到后来你的苦毒就出来了啊！尤其别人东讲西讲东讲西讲的时候，你就觉得为什么不帮忙呢？或者你学习彼此感谢嘛，对不对？感谢主，姐妹，你很努力了。哎呀，有些事情可能都漏掉了，做的不太好。哎呀，我应该帮忙的哈。哎呀，我应该这样，对不对？看到破口你补上嘛。你干嘛说？哎，那都没做。哎呀，搞得很不一样。常常感谢神，这是圣灵充满的一个迹象。常常感恩，最后一个就是早上已经讲了。彼此顺服，应用在家庭生活上各方面关系上，因为敬畏基督才彼此顺服，不是不得不顺服，而且因为我敬畏主，我们都在主里面，然后学习彼此顺服，然后二十一节以后就应用到家庭生活中怎么样彼此顺服，夫妻之间彼此的顺服，甚至父母跟儿女是有上下关系，但是虽然不是说父母顺服儿女。虽然今天很多的教会哈，我们中国的新二十四孝，新二十四孝是如何孝顺儿女？传统二十四孝，儿女孝顺父母。现在新二十四孝，哦，儿女这个父母对儿女是百依百顺的，没有，圣经上没有要父母顺从儿女，但是至少 respect， 不要刺激他，对吧？所以这四个方面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范围方向。求主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学习，真正过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不管在我们的敬拜上、彼此的关系上、心态上，或者家庭关系上啊。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们谈到这儿，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实际的层面，无论从家庭到教会，到人跟人的各种的关系，我们属灵的生命方面，真正是。不断的、常常的被圣灵充满，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保守我们这两天的聚会，求主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被光照、被提醒，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但要活出基督，彰显因认识你而有的那种的所有的美德，同时教导我们怎么样爱惜光阴。同时不要与恶人为伍，免得我们被污染，免得 我们同流合污。求主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光明之子。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和无声的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